好，翻嚟第四节加时星期二得到，因为今日好多话题啦，即系虽然唔系话好有一个好大嘅主题，但系咧有唔同嘅湿碎话题一路都讲唔停啊，咁变咗要加个第四节， 好多嘢都想讲下， 好多嘢想讲下，样都想讲啲咧。 Big Big Channel 先啦， 系啊 ，Big Big Channel 一定要讲啊，因为咧而家无线咧就搞咗个叫 Big Big Channel 嘅嘢啦，许乐生讲下。 佢搞个 Big Big Channel 嘅 Apps 咧，就依家会叫啲网民，叫唔系佢叫啲艺员，就每人自己开个 channel， 咁就你有十八般嘅武艺乜都好啦，咁就喺度做个表演嗰啲咁样嘅。咁咧佢哋个系统有啲似咧，就有啲大陆嗰啲咧，好似网红嗰啲咁嘅系统啊。你可以揿啲，你可以用啲钱去买一啲礼物，你要揿嚟送俾嗰啲艺员嘅。 系 咁到时咁啊 ，TVB 啊同啲艺人咁样拆账咯。 我亦都即系热狗货金， 系啦，同热狗货金一样，嗰个概念系嚟自。 即系你大暴年咁啊，得闲无事啊，咁啊就系啊食雪条棍真 系又仲系雪条棍 啊，或者跳 最新有啲咩嘢我都唔知啊， 唔知啦。咁但系即系话啊，跟住你认为佢做得好，或者你支持佢做，你货金其实系一样。 但呢个系统其实都变咗就你其实 TVB 系个大台嚟噶嘛。其实应该主力系喺翻自己本身嘅台面啲节目嚟噶嘛，你自己个台啲收视低咗，你反而唔做好自己节目，反而叫啲艺员自己翻屋企对住个手机对住个 app 喺度做呢个节目，靠嗰啲咁样嚟到赚啲费用。 我觉得咧，我觉得而家无线咧系想杀出一条血路，学大陆又啦，因为大陆咧啱嗰个好似经咩财经透视定啊，类似嗰啲咁嘅嘢咧吓，就讲咗大陆嘅网红现象。咁咧原来咧大陆啲网红咧啲公司专门培训啲网红嘅，因为主要系睇样啦，大陆而家真系都系睇样噶啦。啱啱一套建军大业，全部揾啲后生仔过嚟，个个咁捻靓仔，嗰啲扮晒啲中共嗰啲狗官，以前嗰啲杀系嘛，刽子手、杀人狂魔系嘛，个个咁捻靓仔嘅系咪啊？屌你咁样，肯定唔系啦。不过就过分美化啫，系咪先？咁而家大陆咧，基本上网红全部都系睇样噶啦，系嘛，生得靓仔靓女嘅，其实全部都好多人。即系追踪噶啦，咁人大陆冇嘢多就人多，个个都系一百几十万人追踪喎。你谂下，如果我哋嘅 channel， 我哋嘅台有一百万 view， 一百万 subscribe， 个个节目都一百万 view 啦，系咪啊？问题就系、是、你系人数问题啫嘛，系咪？ 暂时讲都好少，我其实我都留意过佢呢个 apps， 咁佢嗰个嗰啲。你预几千到咯，每个艺员平均即系多嘅几千， 多嘅几千。嗯、但系而家因为咧，啱啱搞嘛，叫做都搞唔到一年啦，其实。 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唔够，啲人唔够红啊。即系你等于郭富城咁，如果你有个郭富城咁喺微博度讲一句说话，分分钟可能有几百万人喺度追踪紧噶嘛。但系而家未成，但系唔代表唔得，佢其实喺度不停咁试， 不停咁试。因为咧，嗱，我啱啱即系见到咧，IG 啊，咁啊喺度倾下倾下咧，就见到有啲即系佢会建议你去睇啲乜嘢噶嘛。见到陈伟霆有一百万嗰个 follow， 有 follow 啊，有一百万喎，一秒。 IG 都有 ，IG 啊， 哇，劲喎、 啊，系啊。我嗰时无私，因为我睇翻 search 下啲明星，有一百万咁揿入去睇下啦。每一个留言都几千个人揿 like 嘅，几千个 like 嘅，有一个咧最劲咧，有二三千个留言，好夸张啊！咁你谂下啦，一个即系咧，佢喺大陆嘅一个叫红嘅明星啦吓，喐下都话讲一段段一百万咁样 follow， 嗰个系市场规模嘅问题嚟， 系因为大陆人多嘛，所以咧啲人翻大陆揾食，即系我啱啱客串汪向编辑部都话啦，喂，你唔怪得人哋喺大陆，喂。真系等于你轮回三次嘅，人哋一个月搵嘅钱， 梗唔止啊！ 唔系啊，讲一个月嘅搵嘅钱啊，吓咁你轮回三次都我谂都有几千万嘅，一两千万嘅，你一个人有八十岁命系嘛？咁上下啦。 不过而家香港人咧翻大陆咧，其实冇咗个市场价值噶啦，系得翻四十岁以上嗰啲，四十岁以下其实真系冇，因为咧四十岁以上嗰阵时咧。即系咧，无线电视剧咧，即系喺九几年啊，或者2000年头咧，仲可以喺黄金时，即系时段播啊。 嗯、 但系后屘咧，就买外购剧嗰啲就不能喺黄金时段播，咁咧已经摆咗二三线噶啦。咁咧就新嗰啲已经就冇啦。 即系新嗰啲演员唔识，即系你意思净系识得啲旧演员。 你譬如好似郭峰啊，你出过下样啊，佢都知道你系边个。 哦，系啊。 但系你而家啲后生嗰啲真系唔知道。 即系郑嘉颖啊，呢啲已经系最后尾一 最后一批噶啦， 最后尾一批噶。 佘诗曼有咪有一段时间佘诗曼喺大陆红嘅，但系到最后都红唔起，即系冇咁劲啦，冇咁 话。唔系，因为你只能够拍二线剧、啊，即系罗家良就另计啦，因为背景问题。即系你要拍到 娶到个大陆老婆嗰个有背景， 即系你拍到中央电视一个大剧咧，你冇机会，甚至你胡杏儿叫做有啲知名度啦，你去到而家即系全中国，我估啦，之前嘅《楚乔传》咁啊完咗啦，400亿嘅点击率啊， 系边个做啊？ 一套电视剧，讲、哦、你都麻麻地，但系有一个你一定识嘅，近期呢个孙俪同胡杏儿斗，胡杏儿系做奸嗰、那个，同埋做嗰、那个， 我即系做配角，有份做呢套剧， 做配角，做奸啱啱上，我话俾你听，呢套剧咧会横扫全中国，未来最高收视。 哦，咁即系证明， 咁胡杏儿有机会发达、啊。 即系啊，之前胡杏儿离开 TVB 嘅时候，啲人仲笑佢噶嘛。系啦，即系俾等到个机会。 但系而家呢个机会，因为佢拍到孙， 但系好似佢签咗俾老萧胡杏儿。 我唔知道啊。 早几年系啊， 但系我话俾你听， 发达、啊。 我呢套电视剧，我估会破晒纪录。 但系如果睇翻咧香港个 Big Big Channel 咧，咁嗰啲 artist 佢一定要入得到大陆先至有机会。 咁其实佢 基数唔够啊。 佢唔系佢啲明星大陆都识嘅，即系 唔识嘅系广东省。其实广东省都好多而家唔睇噶啦，唔睇无线啊，系情愿睇南方电视啊。 哦， 系你而家你去到广州系，以前咧个个家家户户系开无线电视噶，而家都唔睇 啊。 因为咧甚至即系后生一定唔睇啦，老一辈嘅都唔睇嘅。 哇，同埋真系冇咗市场。 同埋佢哋个 Big Big Channel 啲艺员咧，佢哋讲翻广东话噶嘛。 你廣東市場有1亿2000万人夠嘅， 其實都夠食嘅。 但係因為呢幾年咧、嗯，大家個電視劇嘅水平啊、嗯，或者電視製作嘅水平拉得好遠啊， 係、嗯、大陸超越咗你啊， 超越咗你，唔係台灣啊，你超越咗你好多倍。嗯、人哋抌錢啊，你今好似近期好似做有套叫做《魔姐》咁啦，相對紅啦。 哦 喂，先至有全外，即系我全外景拍摄，等于全部场景。人哋喂， 以前真系嘅，无线所有嘢都喺个电视城度拍嘅， 系啦。即系人哋觉得喂，那个制作， 你连出边咧街景咧都系电视城嚟嘅，嗰条车路啊，全捻本都系电视城。 人哋一做 4K 啦，你而家先做用 4K 拍摄，你已经系落行地好耐啦。不过你话你个剧情，甚至而家你全中国最红嗰几套电视剧，全部都系香港编导嘅。 哦，你讲紧无线最近嗰套唔知。爱情剧定乜鬼噶嘛？有 4K 嗰、那个，佢仲要嗰 4K 咧系外判俾人制作嘅啫。 即系嗰个咩女人，唔知乜狗嘢女人， 咩不懂撒娇的女人。 系系系系， 佢个 4K 仲要外判，几惨啊！自己都搞唔掂。 佢仲有收咗好多赞助，就系嗰啲地产商赞助，好似系嘛？ 系啊，即系个商场地产商， 唔系商场赞助。如果唔系，佢都唔舍得出外景啦。 所以佢而家，譬如好似你引入咗大陆好多人落嚟啦，大陸就將香港最精英嗰啲吸咗上去，而家 TVB 就變成咗將大陸嗰班人吸咗落嚟，就照佢嘅模式再複製一次。 即係你指個 Big Big Channel 都係，即係嗰個貨金制度， 全部都係，甚至 貨金制度應該係抄熱狗嘅，我哋覺得 唔係熱狗都係差人啫，但係真係嘅，因為而家大陸好簡單啫嘛。譬如唔好鹹網咧，有個靚女講啊，你可唔可以？啊乜乜乜，你有啲留言嘅，咪即刻留言。乜乜，你可唔可以请我饮茶？我想饮维他奶啊，几多钱？佢真系即刻货俾你嘅，系好多呢啲，全部都靠咁样食。而家以前咧，譬如好似啲所谓网红咧，就靠点击率最叻个啤啤酱啦吓。咁啊个靓妹，而家系过千万签咗人拍嘅，咁。但系呢个时代都过咗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有阵时睇，即系睇咗好多年啦。譬如有一个叫做黄泥马啦，啊，即系大事件咁，戴住个头套，有对菊花，好低制作嘅啫，一路拍一路拍到第五辑，长期有几百万嘅点击率，又冇人识到，好多人识。 其实呢全部都是抄香港的。讲好多的香港嘢搬咗返大陆。跟住呢就喺佢嗰个咁嘅节目度做。 哦，我发觉另外呢我喺上面睇到嗰啲大陆呢你讲得啱啦，就係、是、呢讲香港嘅事物，不过佢用普通话讲啦，跟住呢就用返佢当地嘅语言，熟悉嘅语言，即係因为你普通话都好多种㗎嘛，你喺佢当地，佢用返佢当地人讲开嗰种说话嚟讲呢係好高收视嘅，就算 YouTube 喐下都几十万人睇㗎喎。就是讲香港嘢嘅咋？ 但系佢点嘅角度嚟讲香港先？即系笑你啊， 照抄香港嗰啲报纸啊、一周刊啊、杂志照读嘅咋？咁、样就一百几十万 view 噶啦。因为香港啲大陆人好想知道香港，问题佢冇渠道，啲人系搜寻啦。啊，又话讲香港啊乜乜乜，总之咧，你发觉我嗰阵时一路一路抄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就系讲香港，乜嘢话题都有讲。尤其是讲娱乐圈啊，喂，净系讲《射雕英雄传》，讲点解八二年《射雕英雄传》，喂，都系几十万 view 嘅，每一节都几十万 view 嘅，好劲嘅。 咪将八二年嘅《射雕英雄传》同呢一套最新嘅比边度好睇咯？ 唔系，佢又比街市七六年嗰套，跟住比翻咧张智霖版本嗰套，跟住再比，不断比。 咁都有少少资料搜集嘅，咁都系。 都系抄翻嚟，全部都系网上啲资料抄 嘅。喂，就有啲甚至系咁样噶，有啲连声都冇噶，净有段字噶咋，乜都冇噶，就咁一个画面咁。 系啊，可以呃到好多 view， 呃到几廿万 view 噶，好夸张噶，真系。 所以我话咯， 因为大陆人多嘛， 同埋因为有时你大陆咧，你未必 蠢咩话？ 人蠢，钱多，速来。 我见过一啲咧，系将香港啲杂志咧 scan 咗，跟住咧几版慢慢飘过，再飘过，再飘过咁样噶。 而且咧嗰啲嘢咧系左抄右抄，左抄右抄，抄咗下你发觉系流嘅。 系， 所以TVB 咧，即系唔好讲咁长啦。其实 TVB 不停咁样紧出路，但系佢而家我觉得咧，甚至佢而家嗰个电视叫 Super My TV Super， 我估会慢慢逐渐有收视，因为佢最主要咧大量嘅旧嘅电视剧摆翻晒上去。 同埋佢个好处就系，因为咧其实你叫依家再叫啲人咧闲时闲刻坐喺度睇电视，边个睬你啊？咁你 My TV Super 嗰个盒咧就可以抽翻出嚟睇。 同埋你亦都可以喺平板电脑喺手机睇。佢一路喺度将大陆咩大陆嘅电视剧，除咗俾电视台巡轮流播，最主要就係靠网上播。咁网上呢就会员制播，其实係完全将佢搬返晒落嚟香港嘅。 係。 佢唔单止，佢仲有少少，佢直头再试埋另一个出路呢，就係 Netflix 嗰种做法。即係House of Cards 啊嗰啲呢，佢都会摆埋落去一播，但係嗰啲就要俾钱。 係啦，即係佢喺度不停咁喺度试緊。 其实无线可能呢想呢学呢个 Facebook 同 Google， 佢自己呢就唔生产嘢，就变咗一个平台，你哋啲人就摆嘢落去。咁当然嗰啲系佢自己嘅艺员，暂时佢啲艺员啦，迟啲可能会有其他人摆嘢落去，即系佢想可能想做一个平台咯，系嘛 ？Big Big Channel 都系咁样，所以佢咧佢一栏咧就系话，如果你想做新一代嘅 KOL 咧，就你自己俾啲资料佢，就俾一段你自己拍嘅片佢，佢睇下觉得你 O 唔 OK 咧，就俾你加入埋落去嘅 channel 咯。 啊，每一个都而家即系网上平台都寻找紧出路，包括无线啦，但当然我估无线会成功，因为呢个资源真喺佢度，你睇佢而家近期拍电视剧啊，真係全部呢肯抌本，同埋呢佢同大陆联播，你睇下踩过界你就知道。踩过界喺大陆收视好劲。 係我都唔知嘅，好睇。 咁而家呢用由大陆影响返香港，香港嘅收视都好劲，星期六日根本上。即係呢王浩信係好红㗎。未来成个无线电视就是王浩信的世界。你完全睇到，即系我哋八卦啦。喂，讲翻金仔先，再讲啦，即系再改到第六节啦，大佬。 系咯，唔讲唔得，因为咧，嗱，金仔啱啱喺呢度试爆呢个据说系氢弹嘅物体啦，吓。咁但系咧，偏偏拣着咧，即系咧喺人哋咧就叫做有喜事嘅日子咧，佢就嚟送只死猫俾人哋咁上下嗰啲咧，好唔啱。嗱，点解咧？因为喺厦门啊，吓习近平咧就搞大龙凤，系嘛？就话金猪五角咁啊！老实讲咧，打开我以为系旧，我以为旧个文嚟嘅。屌你而家仲有人讲金猪五角嘅，屌你勾捻到喂！旧年已经爆煲啦， 系啊， 仲有高盛已经唔卖啦， 系啦，已经唔卖啦嘛。喂，嗰阵时 早幾年 嘅公司基金嚟嘅啫嘛， 係啊，金珠五國基金。咁佢咧就講撚到喂，金珠五國一個係你死敵嚟嘅印度。 但系为咗开呢个会，屌你谂乜咩面都唔要噶咯，特登因为要穆迪要嚟啫。 啊，穆迪 啊，穆迪要嚟啫，即系根本上连面都唔要噶咯。哎，我唔起啦条路，我大家撤兵啦咁样。 喂，据说咧嗱，出边啲人话咧，中国俾咗200亿美金做赎金。 咁我又唔系好信嘅，呢个传闻嘅啫，冇可能。 嗱，我觉得咧，即系中国都唔需要咁卑躬屈膝嘅，即系咧冇俾咁多嘅。我谂20-30亿美金有嘅，即系200亿冇，一定唔会俾咁多赎。咁嗱，你嗱，即系一个天朝大国，有乜理由咁折堕要俾200亿人哋 咧？为咗你嚟啫，嚟咁简单啫， 20亿有嘅。 但系呢个金砖五国里边，除咗有死对头印度之外，仲有一个不断揾你老衬嘅俄罗斯。 俄罗斯从来都系侵略中国最多嘅，有300万平方公里嘅土地俾俄罗斯 侵 占。 佢其实唔单止系侵略，佢唔单止系侵略，佢咧系用最少嘅力量就可以搞掂你噶啦。 系， 因为佢喺北边就够恶啊嘛。 系啊， 趁你唔掂嗰阵时咧，佢又逼多啲，趁你唔又逼多啲，所以佢咧系悭水悭力咁掠你噶。 哇，呢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创业一个典型嚟嘅，即系以小博大，系嘛？好似腾讯咁样，犀利。你知唔知腾讯咧？有喺深圳嗰度，唔知边度咧，树立咗一个碑啊，一个雕塑啦。跟党创业好似叫做，系啊，跟党一起创业，类似咁上下噶。我觉得佢冇错啊。点解咧？腾讯真系好似共产党，起家由好少嘅嘢变成而家。一间几万亿嘅企业，共产党由一班贼，初初一班文人，后尾一班土匪，喂，贺龙唔系土匪啊，系嘛？一班背叛国民党嘅土匪、贼头、军阀，乌合之众结合而成嘅贼，系嘛？到而家蚀国成功，系嘛？统治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啲人喺度讲啊，中国你会想起乜嘢呢？哇，锦绣山河960万平方公里，我哋个思维要调翻转头，我哋要记得一堆数字啦，系嘛？梗系第一个数字梗系8964啦，第二个数字梗系300万平方公里失土啦，系嘛？俾人侵略咗嘅地方，跟住一大堆嘅字， 唔系侵略， 富业岛。 佢对唔住嗰啲唔系 海参崴， 搞错先，唔系侵略，嗰啲系收音机送 嘅。啊，嗰个江泽民送俾人嘅， 系咯， 系 都送咗100几万公里噶咯。 系啊，咁冇办法啦。嗱，咁我哋扯得远啲，我哋要讲翻呢个金砖五国噶啦。咁啊，习近平咧搞一场大龙凤，哇，摆喜酒办喜事。啊，你金正恩咧走嚟呢个即系点讲啊？踩场吓、啊，放个氢弹出嚟。啊！震慑呢个习近平， 震慑十三亿人， 系啦，系咪喺度恐吓咧？勒索呢个习近平，要习近平有俾赎金咧？嗱，你俾印度咧，俾200亿啦，我你又俾几多啊？系咪咁咧？轮流嚟敲诈咧？ 喂，呢、這个唔系敲诈，系恐吓嚟噶啦，因为最惊系边个国家？唔系美国啦，佢呢次亦都唔系韩国，呢个韩国几镇定。嗯、但系你睇中国就唔同，我第一时间出嚟谴责佢，跟住即刻核有冇核泄漏过嚟呢边？即刻即系凉薄啊！ 喂，外交部咧今次系措辞好强硬啊！ 咪仲快过美国佬同日本佬， 快过南韩添啊！南韩都冇乜嘢， 佢谴责嗰个力度系劲过南韩啊！ 因为嗰度喺大陆隔篱啊嘛， 我系啊，唔系佢嗰 个好近嘅啫， 黑龙江啊嘛。 最大问题就 系，反而你南韩因为远， 远咗好多，远好多。 有个问题仲出现咗，即系由头到尾冇知会你，冇通知你，连通知你唔系同你商量，连通知你都冇啊！佢炸咗之后，跟住你先知啊。 系 吓，跟住你好惊啊，因为咧嗱，永远都系嗰个逻辑啦。即系我哋啲有啲社运界永远都系。同美国佬佢不嬲都敌人嚟啦，即系我哋讲嘅民建联、工联会全部都敌人嚟嘅，啊，咁咧就同你嘈啊梗噶啦。但系咧，逢系同嗰啲大家差唔多隔篱做朋友嗰啲，突然间一日反目，佢就先咬咗你先，就咬死晒你先。 丧尸论 系啦，基本上都系。而家只要你而家话 光谱近嘅，梗系最惊噶啦嘛。 系啊，只要你而家话， 而家中共同北韩光谱最近嘅就系中共啊嘛。 你唔俾粮食我，你一挖掘石油啫，佢第一个氢弹就射去你嗰度啦。呢、這个一定系嘅。 咁冇办法㗎喎。 因为你由头到尾美国佬你都系封锁我㗎啦。我習慣咗。哦，你日日都俾鱼翅我食㗎。听日你俾粉丝你都仆街。 系啊，呢个理论永远都系噶，朋友又好，做咩都好。而家中国今日真系震过孖王，佢真系噶，第一时间其他都未有反应，佢已经出嚟谴责佢咯。 唔系咧，咁即系话金正恩震慑习近平咯，系嘛？ 系啊，震慑。 咁点算咧？嗱，我哋要帮习大大谂下嚟，有乜方法解救咧？ 我谂佢而家都唔得闲谂个位。 都要谂下噶，因为 佢谂掂佢自己啲嘢先。 谂下黄奇山而家末期肝癌，我要点样讲咧？转头又点样俾佢好翻咧？哇！呢个样嘢都好峰回路转噶嘛， 冇得好翻噶，末期肝癌有得好翻嘅咩？ 你讲到咁尽啦。 唔系啊， 佢要讲到咁尽，跟住转头佢一定好翻嘅。 唔系啊，如果你讲得末期肝癌就冇得好翻嘅啦。 系咯，有咩乜出奇啫？江泽民死讯都可以第二日翻生。 佢冇话肝癌啊嘛，江泽民只系话病重啫嘛。突然间哦，原来可以好翻嘅。 因为呢啲嘅领导人嘅健康系秘密传啫，好似早轮咁，想李克强落台嗰阵时熔断机制嘅时候，咪话佢， 我话佢话佢病咯， 糖尿病啊，乜乜啊，身体唔好啊，而家咪几健康行量佢。 冇讲到肝癌喎。从因为讲到末期肝癌，即系就钉噶咯。 同埋嗰个 末期肝癌，你谂起边个？ 啊，中汽集团。 唔系最近边个末期肝癌死啊？ 哦，刘晓波。 刘晓波啊。 哦，唔系对上一个系黄谷嘅，黄谷都系 政治啊，政治领嗱。但系最近一个我哋知嘅， 哦，刘晓波啊嘛。系啊系啊。 但系黄奇山呢啲。定期有人哋 check 身体啊，读肝指数啊，照计冇理由。 冇可能突然间话你肝癌嘅。 吓、啊，听日你走来走去各样嘢，好难噶，因为咧所有嘅领导人都一定有专属嘅医生去睇住佢噶嘛。 系啊， 系咪啊？你一三零一点几， 仲有美女定期按摩啊？点可能会突然间话俾你听系嘛？前列腺又按摩埋嘢都系咪？喂，你讲到喂佢嗰啲唔系汤刷嚟噶嘛？帮佢啲系嘛，起码乜范冰冰级数噶嘛，系咪先？嗱，讲起黄奇山咧，即系我要再三咧，就向佢致歉啊！因为咧，我落翻嚟嘅时候咧，就唔系搭依家依个海航啊，即系冇帮衬到你啫，即系十分之抱歉啫。我知道 你无端端唔帮衬嘅， 唔系啊！咁我哋做生意咧，梗系悭钱噶嘛，梗系买最平机票噶嘛。咁最平嘅系深圳航空，咁啊唯有买深圳航空啦。你知道下下逐蚊都系钱嚟噶嘛，做生意梗系悭就悭噶啦，你唔系大花筒。 你悭咗两嚿都悭啦， 唔系悭五十都悭啦，系嘛？咁啊冇办法噶嘛，做生意一定要悭啲噶嘛。所以咧今次冇办法，下次咧我记住啦，无论贵五十蚊好一百蚊好，我都买翻海航吓。即系 黄奇山可能挨唔到，会唔会啊？ 冇办法啦，咁啊当做白金咯。如果真系挨唔到，呢、這个我都唔想噶嘛，系咪先吓？即系知道你一档嘢噶嘛，我哋有机会帮衬下咪帮衬咯，系咪？嗱，股票我冇资格买你啲股票啦，呢啲喺全部喺大陆上市，你啲海航企业吓，咁啊，呢个叫做咧大陆政局啊，而家传到黄奇山末期肝癌。咁啊，跟住咧，即系嗰个又拉勾咗个嗰、那个参谋长吓，房峰辉，不过嗰个就唔关事啊。其实嗰个就系叫做胡锦涛啲人嚟嘅啫吓。咁系咪真系关呢个影响到习近平咧？唔知，因为佢曾经大纪元咁讲吓，不过就话咧佢09年发动一场政变，就帮呢个胡锦涛点点点。咁呢样嘢咧，老实讲都未必可以作准，因为你知大纪元啦。逢系讲江泽民嘅咧，佢系将啲坏嘅嘢无限放大，将啲好嘅无限缩细，系嘛？一讲到习近平咧，佢其实 调翻转， 佢其实将所有希望咧摆晒胡锦涛，胡锦涛十年都冇料到啦，就将佢希望摆习近平，希望胡锦涛或者习近平咧就帮佢怼冧呢个江泽民。 哦，咁我只能够讲，佢都会继续失望啦。 系啊，一定继续失望。咁我哋嘅解读咧，其实同坊间有啲唔同啦。我哋觉得江泽民同唔系即系呢个 习近平 最终系会失败。咁到而家我哋其实都冇改变嘅，嚟紧好快啦，好快揭晓啦，十九大呢个10月18号就召开啦，系嘛？你好明显睇到，如果呢个黄奇山一唔做常委，其实出边已经而家传到好行噶啦。 唔系因为咧，佢做乜嘢咧，先放咗风出嚟先。 系 吓，跟住咧营造咗气氛，到时咧等你啊，佢唔做系正常嘅。共产党一半嘅手法都系不停咁放风， 令到你嗰个期望减到最低咧，唔会话咁大反响。但系咧，只要呢个黄奇山 冇办法连任十九大咧，就证明习近平真系唔够呢个党内势力斗， 即系佢个反贪大旗手都冇埋啦。 系真系斗输，因为咧你而家得翻系黄奇山系你嘅人啫嘛，成个常委都冇嘅，都唔系你嘅人。 佢成日都系用反贪嘅旗帜出嚟去斗到好多人，但系咧而家就系话你嘅拍档系最贪。咁嘅时候咧，佢焗住要杀佢。如果你 唔系啊，而家俾人哋讲埋佢都系贪啦，因为咧话海航嗰个老板系佢嘅私生子啊嘛。 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咁样做法，俾人哋咁样讲法，咁啊为咗要平息咗呢件事，就要牺牲黄奇山。但系你牺牲黄奇山，但系你自己本身亦都斩晒身。 唔系你身有屎嘛，等于系咪？ 冇用噶啦， 即系你揽唔到佢咧，就搞唔掂嘅。 啊，所以你睇，即系唔系话讲郭文贵啦，呢、這个贱人都好啦，人哋都话啦，暂停爆料十几日。九月唔知九月十几号先再讲，而家我哋讲我日日去边度食边度玩就算啦。 日日报平安， 系日日报平安。因为点解啊？做到呢一度，佢再留一手，唔好而家爆你，睇下你点先，跟住再怼呢嘢就瓜噶啦。 系啊， 即系要送你一程噶啦。 咁当然咧，国民贵料又边个俾佢咧？ 系啦， 父子肉出啦，全中国系嘛，可以咁样睇做得佢靠山，除咗江泽民呢个曾庆红，冇第二个噶啦。 系因为真系要有佢哋咁嘅级数先俾到咁多料你，因为咧佢唔系而家讲之前嘅料，而家好多，即系你话你特务系统又好咩都好啦，冇可能嘅，点可以咧？你系咩位置？点样可以掌握到？ 佢偷拍咗当年佢据说话偷拍咗好多嗰啲叫做政治局委员，甚至乎有常委嘅裸照，系嗰啲淫照。 跟住威胁翻佢，跟住佢交黄奇山同习近平啲料俾你。我其实就唔系好信，系一定有一班人系完全知道晒呢件事，留咗手到而家爆嘅啫。 系，同埋而家大陆咧都可以即系讲黄奇山啲嘢咧，用代号啊嘛，七三 吓， 七三， 唔系佢系避咗嗰个 黄山， 系啦， 黐山 七三啊，系啦，敏感词 检查啫， 系啦，七三 用七三做代号，大家继续讲佢啦，微信 用海航嘛，用海航都可以代替， 所以而家话唔俾翻墙啊，唔俾 WhatsApp 啊，其实讲来讲去唔系因为。净系言论自由限制你咁简单，系唔想你外边啲嘢影响里边，想你啲人唔好知道咁多，然后大家互相喺度传。 嗱，我翻今次咧，我翻去咧，我有张一卡两号嘛，咁咧佢话取消咗我个大陆号码，因为我冇实名登记，就我大陆号码取消咗。不过咧，可以当香港号码咧喺大陆听电话，但系打唔到出嚟嘅。即系我嗰张一卡两号喺大陆已经打唔出噶啦，只能够接听香港 电话。我想问你，你一卡两号系咪香港 中移动啊嘛？ 即系买 plan 过去啊？ 系买 plan 嘅，即系交月费嘅。 交月费唔得， 都要你实名登记啊！我啲人冇去登记，就俾佢取消咗大陆个户 number， 所以而家变咗咧系香港 number 喺大陆打唔出嘅，只系能够听电话，但系有数据。有中港数据咁样，因为我系公司成 plan 噶嘛，我哋公司出电话卡一出几张噶嘛，即系个个都有噶嘛。 我上个礼拜翻去，我用中国联通嘅，得一卡两号啦。即系 上唔上到 Facebook 啊？ 上到。 嗱，我都上到，但系咧网速好慢。我上去今次我去都系河南，但系网速好慢，好慢，慢到不得了。连嗰个咩咧，即系一用佢当地 WiFi 咧，就基本上咩网都上唔到噶啦。 系啦， 但系咧，我一用翻香港嘅漫游咧，我连嗰啲叫做咩啊？嗰啲search 好多嘢都 update 唔到啊！就算用佢啲当地 WiFi 咧，都 update 唔到电话，唔知点解咧 ？WiFi 一定唔得啦， 唔系啊，用佢当地嘅 WiFi 咧 ，update 翻 Samsung 啲电话 update 啫嘛，更新啫嘛，都 update 唔到。捞唔到，慢到不得了。老实讲，听节目更加冇可能啦，根本完全听唔到。 哦、 即系 download MP3 都 download 唔到啊！ 我呢个 因为网速太慢啦。 以前咧，即系而家有个新嘅成日闹我啦。咁但系我咧做节目咧，长期有个刘小帅有个 Y 先生咧，佢我差唔多有个几月冇见过佢哋啦，以前集集都闹嘅咁。 唔系啊，应该系网速太慢咧。 听翻 我谂系好啊， 叫刘小帅啊， 小帅啊，佢只话自己人唔系小帅。 Y 先生，咁呢人好失咗踪啊。 唔系啊，即系所以咧，我要讲下咧，我哋嗰个要谂办法搞翻。香港网台咁啊，真系听唔到。 唔系啊，俾晒资料佢就系唔同你教啊。其实每一次都俾咗佢噶啦，俾一两个几个月嘅，其实 只是一做了网页已经给了他了，但他不所有的 link 给了他，但是不出了。唔系冇搞，系俾咗佢嘅，你可以追下佢。 我问下， 其实俾咗佢噶啦，每一次都俾佢。 哦，因为系咪佢可能 Facebook 唔系 friend 咧，睇唔到变咗垃圾，即系可能变咗垃圾邮件咧，系嘛？ 咁你本身你而家你 YouTube 系俾咗佢噶嘛？ 咁冇办法啦， 系、啊。即系你可以你以你嘅吓嘅能力可能会高啲，咁你可以你试下。追下佢、哦， 我问下佢咯，因为我自己翻到去先知道啲网速咁慢咧，你真系冇可能听到节目，咁我 YouTube 睇唔到嘅，你唔使知睇 YouTube 慢到不得了，用佢大陆嗰啲咧就嚟扑街嘅，因为 其实好多人 大陆 WiFi 用 其实一样有好多人用翻墙软件，但其实好慢、嗯，即系做得到俾钱， 唔系俾多啲钱咯，系啊，听到， 唔系啊，个网速好慢啊，你要听我哋嘅节目啊，哇，耐捻到啊，仲要窒咧，系咁停咧，系咁断咧，喂，你喂捞咗唔够五句说话就停一停，系嘛，听唔到噶， 系啊，你即使你有 VPN 都冇用，系个网速啊，佢限咗你网速，你只可以 download 啲声音就容易啲。 系啊，我哋嘅 download 咧都好麻烦，因为我哋 download 咗 MP3 咧，其实都要上网先听到嘅，唔上网听唔到。 系啊，我知。 如果你真系要将个声音 download 咗落你部手机咧，一个钟头啊。download 一条声带一个钟头啦。 哇！如果即系对大陆嗰边嘅压制咁样咧，喂，越禁即系越想听嘅，真系，即系见到个 topic 都好 high 嘅，真系。 我谂而家呢个状况一路会维持到开完， 开完十九大咯， 大噶啦， 开完十九大咯， 开埋一中全会之后啦，十九大，十九届一中全会之后啦， 呢个唔出奇啦，即系而家嗰个而家成个局势，老实讲啊，即系我哋觉得。我哋估中机会唔细噶， 因为 当然系冇人出边冇人敢估啦，系嘛？ 因为好简单啫嘛，如果你真系可以控制全国嘅，你嘅自信心喺晒度，根本就唔会做呢啲嘢。 仲有一样嘢，嗱，王毅咧，我想讲就系咧，出嚟讲，帮习近平一年唔知几日咧，我喺大陆咧连续几日都睇到咧，佢喺度讲咩大国外交啊，跟住吹捧呢个习近平，哇！佢话咩三百年来啊，即系呢个西方社会发展咧，都唔及你个习近平思想啊！你等于你嘅思想等于三百年嘅发展嘅总和啦，咁样咁喺度大力吹捧佢啦，呢个王毅吹捧呢个叫做咧习近平，佢话真系到第一时间啦。尾三个字系林立果，喂你林立果当年都俾人 吹捧做 超天才啊嘛，系咪？喂，你习近平讲到咁夸张吓，又话睇捻晒全世界嘅文学经典系嘛，名字你都读唔晒啦，屌你！我睇晒啊， 咁咪吓，可能读得晒噶。 我叫你我中英文啊，我叫你用英文读一次文学经典嘅名字，你读唔出，我够胆讲。 哦，唔系，因为咁嘅，佢哋咧有特异功能嘅。佢哋可能咧一次过睇几本噶嘛，譬如有人咧睇过呢个黑盖王子，有人睇过王子复仇记，就唔知点解佢会睇咗本叫黑盖王子复仇记出嚟咯， 或者黑盖复仇记 啊，类似啦。跟住咧有呢个推销员之死啦，跟住有威尼斯商人啦，咁佢就整个威尼斯商人之死出嚟俾你弹咯。 哦，咁啊唔出奇，但系因为以前咧，据说啊吓，因为文革时代咧吓，啲人喺度吹捧老毛咧一模一样嘅，佢系毛主席。睇咗一本英文字典啫，揭咗一晚就识晒所有英文啦。当年系咁讲嘅， 哦，好多呢啲讲法，好多呢啲讲法 字咁廿六个字母应该都背得出 晒，睇晒啦吓，顺序可能都背唔出啦，老毛啲， 顺序背啲页数出嚟得 吓。咁所以咧，喂，佢将个吹捧到天上有冇地下无，但系咧。而家系即系个叫做咧，即系宣传部系咁大力吹捧呢样嘢咧，又话诶，即系习近平外交啊，叫习式外交咧，系嘛？喂，一讲到呢啲嘢咧，其实真系好难听。以前咧有江式外交就江交啦，咁啊胡式外交就胡交啦，而家搞到个习交出嚟，系嘛？咁你 哦，习交最有呢个共产党特色咯，所有嘅高级。干部都杂交噶， 都杂交， 唔系，杂交唔系差，冇得有杂交水道噶嘛，呢个未必差嘅，呢个又。 但系咧，杂交系四十年代延安嘅特色嚟嘅。 哦，嗰个你讲一杯水主义系咪？ 系啊，你当时咧话延安晚晚歌舞就系、是。为咗方便杂交嘅啫，系嘛？个个领导人都沟晒啲靓妹噶嘛，将所有嗰啲大学生全部沟捻晒做老婆，系嘛？ 咁样。咁而家咧，即系你讲嗰个局势咧，系咪真系会有大型嘅事发生咧？我觉得咧，共产党而家越嚟越倾向和平嘅。即系你话咧，要真系出现大政变咧，照计就难啲。不过可能咧，大家要调到讲掂数。嗱，我啊怼冧你个黄岐山，你咪继续做一个叫做冇牙老虎咯。其他嘢又搞唔到。 我估都系咁。 你哋有冇留意咧？大陆依家有一首咩歌？咩叫咩？换届歌嘛。系冇咗黄岐山，不过有翻习近平个名喺度。 哦，律政书啊，嗰啲系老作嘅，嗰啲都系。 但如果你 串读埋，可能攞住读埋新闻嗰段嘢嚟老作嘅啫、嗯。 但如果你喺大陆都传得嘅话，又唔你微信又唔禁咗佢嘅话，即系有啲似系放风俾你市民知 嘅。系啊，一早俾咗你有个合理嘅预期啦。即系 其实你好明显嘅，只要黄岐山因为冇得连任，你习近平就冇话老虎。 如果你真系嗱，有啲话五常委，有啲系七常委，我估啊百分之。99%都是七常委的，即是冇可能缩到咁样，因为唔够饼仔唔够分，因为你个七常委每样有功能嘛，人大啊政协啊 五常委就 即是好问的。 不是毛泽东时代咯。 不是去到八九年之前都是五常委。 是咩 是嗰阵时啊江泽民嗰阵时未有江泽民上嚟之前呢赵紫阳时代呢、哦、就五常委嘅。 因为 公众系五常委嘅。 嗰阵时中国嘅经济体同埋嗰个人口同埋嗰嘢呢同埋嗰个事务系冇咁 多。而家事务咁多嘢管㗎嘛，而家你网络已经搞唔掂啦，跟住金融又搞唔掂啦，系咪咁多嘢管。 但系历史上就试过出现六常委㗎喎、哦。有试过有。 几时啊 嗰阵时原本五常委㗎嘛，就係阿赵紫阳嗰个年代。后尾赵紫阳同埋阿胡启立就冇咗啦，跟住加返三个人落去㗎。所以变咗六常委嘅嗰个时代， 哦、 加翻江泽民、宋平同埋李瑞环落去啊、哦，所以有过一段时间六常委嘅，系、哦、去到九二年嗰阵时换届啦，咁先至变嘅。 哦，当时唔同，当时邓小平话晒事嘛， 系嗰阵时 六常委几多常委，佢最终都系啦，最终都决定到， 但好难单数，即系多数都单数嘅，你好难整个双数出嚟，但双数系试过， 所以你话如果以、 這個、除非人有两票嘅 Dodo 咁啦，就可以有六常委。 好嘢，你读埋新闻。咁你而家根本上你中国大陆系一句正常，你日本仔一放呢风，中国大陆就会出声外交就话诶乜乜喺度讲啊，但系呢次都冇 讲过， 所以咧 即系啲西方媒体对我哋中国事务指指点点， 说三道四， 起码都外交部出嚟讲下嘢咧，废两句咧，今次冇喎， 因为可能 外交部废咗北韩， 中咗， 唔系主要废咗北韩先，而家一只狗吠得太多咧， 声 沙你 唔得闲啊， 声沙要谂啲念词噶嘛，而家系嘛，咁啊冇办法啦， 唔得闲， 咁啊又超时咯，我哋即系。我哋嘅结论都冇乜点错啦，都觉得呢个黄岐山都系拜拜噶啦，啊咁大家又真系 尽 就算搭唔到，就算搭唔到海航咧，都为咗表示支持啊，咩都好啦，搭下呢个香港航空啦，吓、啊，又或者帮衬德银咧，德银原来最大股东都系海航啊。咁啊，为咗咁样都叫做曲线支持黄岐山啦。 讲多少少题外嘅，而家不如好似。香港航空呢如果就香港飞台湾线呢其实呢是跟长荣呢联航咗。 哦是咩 如果你买咗长荣机票分分钟上飞机嗰个是香港航空嚟嘅。 哦 而家唔系咁样。 哦即系大家孖住做。 对上次我去台湾我去嘅时候就。 长荣好似喂长荣好似系深绿个老板㗎嘛。 是啊。 系支持绿营㗎喎。 是啊真系唔知点解。 所以架飞机咪绿色啦。 返嚟我打风嗰日就变咗香港航空问点解。佢话系㗎其实你买机票嘅时候都系呢一班机啦。冇错我哋本身系走香港航班呢系同 合作啫可能一个策略性合作啫。 所以我同返啲网友倾下如果你諗住帮衬海航啊益下佢咁未。 有帮衬埋长荣啊嘛， 系啦，冇错、或者你唔想、搭香港航空唔好益啊黄岐山嘅，咁你就长荣你都冇搭。 系啦系啦， 即系长荣就拣 Hello Kitty 嘅机， 系啦， 咁就得啦。 系啦， 啊讲明系咪？ 系咁，或者如果你都系想用其他方法咧，你可以去德意志银行开户口吓，因为德银黄岐山即系佢当海航都系大股东，有10%， 但好似都系10%啫， 10%系好大噶啦， 大股东 吓，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讲到呢度啦， 系啦，又加咗时，咁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